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面啊，最后一行，最后一句看起，其身相端也，众恭尊敬。这是断嗔恚所得的八种善果里面的第七种啊，身相端严，端是端正庄严，佛法里面所说的庄严，就是一般人所讲的美好啊，端庄美好。那么由此可知，佛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啊，这一句里面的相就是说的身相端严，端正美好，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这是自信自然的流露。在如来果地上是就近的流露。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相会变成这样的丑陋，原因就是贪嗔痴见思尘沙烦恼把本来圆满庄严的相好啊，转变成这个样子。这正是世尊在本经开端就给我们开示，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真心是纯善的，是至善的，古圣先贤所说的至于至善，至善在哪里？至善就是本心，就是本性真心。真心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至善。心不真，心不诚，就将至善变成了不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懂得之后啊，我们才晓得恢复真心的重要性。啊，诸佛如来跟九法界众生的差别在哪里呢？无非是究竟圆满地恢复了真心自信。这一恢复，一切都恢复了。正是大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即矣。智慧能力德相啊， 全部都恢复了。这个境界就是佛经上讲的一真法界。于是才感得众公尊敬。这个众是大众啊。哪些大众呢？诸佛如来。诸佛如来互相尊重啊。互相的尊敬呢。诸佛如来尚且尊敬，九法界众生哪有不尊敬的道理呢？我们仔细去思维，去体会，诸佛如来的尊敬是真诚、究竟、圆满的。九法界里面觉悟的众生都知道尊敬，只有迷惑颠倒不知道尊敬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他的尊敬心生不起来啊，他被烦恼盖覆住了。可是在究竟觉悟的人，这个究竟觉悟，我们如果把这个标准降低一点，原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是真的觉悟了这个时候他们跟诸佛如来一样，尊敬六道众生。六道众生不尊敬他，他尊敬六道众生。为什么呢？这他觉悟了。道理就在此地，觉悟必定尊敬。必定是无条件的帮助照顾这是觉悟的样子我们细细观察体会呀，能明了他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决定没有觉悟这佛法里面讲的正觉，他没有所以佛法的修学，圣贤的教导，怎样能够其如呢？决定不是见这个即问之学即问之学对于我们只是一个影像而已让我们在迷惑颠倒之中听说有这么一桩事情不能入境界要入境界一定要真干。这里讲的这个真干佛在本经上指导我们就是断十恶修十善。必须叫自己心里面丝毫嗔恚心都没有。贪嗔痴要舍尽。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能够爱护小动物爱护蚂蚁 我们受到启示了。啊，杀死蚂蚁太平常的事情了。啊，小朋友会反问一句，如果你是蚂蚁，你愿不愿意别人杀你呢？这是智慧，这是智慧的方法了。啊，古圣先贤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相信这个小朋友这两句话没念过，他也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他做到了。啊，他为什么会做到？天性，天性就是自己的真心呐，自己的本性呐。啊，小朋友的心还没有被世俗烦恼的污染，他的本性还在。啊，他所用的心跟诸佛菩萨的心是一样的。啊，如果能够永远保持赤子之心，这个人就是佛菩萨。啊，如何能保住？这是大问题。他现在还小啊，到十几岁渐渐就被污染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污染就最严重了，完全迷失了本性。啊，所以古人教导怎样保持你赤子之心。啊，赤子之心就是说完全没有被污染，啊，不需要圣贤教导你，啊，他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跟诸佛菩萨、大圣大贤居然是一样的，我们要学。我们很不信呢，早年没有人教导我们，我们在社会这个染缸上已经被污染了。啊，已经被污染，现在再要把污染去掉，当然不容易。可是自己要晓得，这个污染不除掉，决定搞生死轮回。不能处理。如果我们真正希求这一生当中处理三界，了脱生死，不再搞生死轮回了，必须要把污染断掉。啊，对于我们来讲，唯一能够帮助我们断这些污染的方法，就是读诵大乘，为人演说。读诵是听佛菩萨的教诲，听了之后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啊， 把自信里头真实圆满的爱心重新发掘出来。这个大慈大悲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头学来的。我们是被烦恼习气这些污染盖覆住了，透不出来。透出来的都是自私自利，都是损人利己。这是决定错误。我们讲习当中常常提醒大家，损人决定不利己，只有利人才是利己。损己利人呢，那是真正的利己。这个道理深的。一般人不懂得，不懂得的原因还是烦恼习气太重。因为这是心的，这不是修来的，是自信本具的。三毒，佛在《大小乘经论》里头显密教学，时时刻刻为我们提醒了。我们实在是迷得太重了，天天提醒，我们都没有办法觉悟，都没有办法回头。这个就是所谓是业障深重。深重到变成一禅体了。一禅体是印度话，意思是善根都断掉了。善根是没有断，比喻，这个断是个比喻。佛怎么样教，怎么样提示，你这个善念都提不起来。虽然善根没有断呢，好像是断了。严重到这个程度那么由此可知，贪嗔痴减少一分，你的善根就增长一分；减少两分呢，善根就增长两分。善根决定是利他的，贪嗔痴决定是自利的，所以自利往下堕落，堕到谷底就是阿鼻地狱。利他是往上升。升到最高峰啊，就是究竟圆满佛。所以我们要想求佛道，你要真正懂得舍己为人，这是佛道，这是菩萨道。为人当中还不能够舍己，这就是善业里头夹杂着不善。佛在这个经前面教导我们呢，教我们成佛之道啊。常念善法了，心善了。善法是利贪嗔痴，是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观察是行善，思维是念头善，心善、念头善、行为善，这个人就是佛菩萨。 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如果夹杂着不善，是九法界的众生。啊，诸位要知道，我们一般讲十法界，十法界里面是修善夹杂不善。如果说是毫分不善都不夹杂，他在一真法界，他就不在十法界了。啊，一真法界是真实的果报，十法界这个四圣法界是相似的果报，不是真实的。你看天台大师说六即佛，啊，我们六道凡夫里面只有理即佛、名字即佛、啊、观行即佛，六道，六道只到此地啊。四圣法界是相似即佛，你们想想，相似不是真的、啊、一真法界里面才叫分证即佛，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了。啊，我们要不要住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呢？不要啊。啊，不要是我们的愿望，实际上我们能不能做到呢？难啊。见思烦恼断尽了，这才能生到四圣法界。尘沙烦恼断尽了，还要破一品无明，这才能超越四圣法界，不容易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这个途径、啊、这叫做通途大道啊，啊，普通的成佛之道啊，从这个道路上走，我们末法众生一个成就的都没有啊，这就是肯定没有能力断烦恼啊。所以佛法传到末法了，八万四千法门，诸位要知道，只剩一个法门能走得通。待业往生呐、啊，只有这一门呢，能够帮助你超越十法界。啊，除这一门之外，决定找不到第二门。啊，禅，禅是个捷径，是个好法门。啊，你们看看过去谭旭老法师所讲的。啊，谭老师肯定地说啊，在这个时代，从禅修行成就的、超越十法界的，一个人都没有。啊，他在一生当中，他说他见过修禅得禅定的。啊，得禅定的人将来到哪里去呢？四禅天。啊，你能够证得了初禅，你生初禅天；你证得二禅，你生二禅天，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什么样的人才能出六道轮回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呐！啊，谭老说他在一生当中一个都没见到，不但没有见到的时候，听都没有听说过。你就晓得这个事情多难。净宗法门 烦恼习气没有断呢，虽没有断，他有能力扶住啊，这个要懂得。如果扶都扶不住啊，这一生也不能成就啊。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念佛的功夫要能够扶烦恼啊，虽然有烦恼有习气，决定不起作用，这是真的扶住了啊，这样才有把握往生呐。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众功尊敬，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诸佛如来都尊敬，都给你鼓掌，啊，你难得，你这一生成就了，啊，诸菩萨、诸大阿罗汉，没有不赞叹的，所以，同学们要想在这一生成就。不能够把实物转成实善，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只能结个缘，去不了啊。我讲净业三福讲了很多遍，一再提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要把三福第一条真正做到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决定生凡圣同居土，这有把握啊。你能够做到第二条，你决定生方便有余土，你三条通通做到，你决定生十报庄严土啊。后面太高不容易啊，最低限度第一条这个四句我们要做到，认真努力去做啊，知道不做到就不能出轮回，你要想超越轮回就一定要做到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